为朝鲜解放72周年国际主义战士诺维琴科家属向立在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送来了花篮。花篮是15号被敬献到两位伟大领袖铜像的。